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口袋里常备点小零食，不仅能缓解饥饿感，还能提高幸福度。下午四点，我是魏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大家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两会直通车，我是湛如。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大会前后位于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再次开启，对于百姓关心、社会关切的热点话题，部长们又将如何作答？来听音乐之声记者彭飞发回的报道。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多以来，不少家庭因为担心医疗配套等原因仍然处在纠结当中。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将用四方面举措解决这一甜蜜的烦恼。 首先要加强省市县妇幼保健机构的建设，十三五期间呢会增加产床8.9万张，基本能够满足生育需求。第二就是提高救治能力，加强重症的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中心的建设，确保母婴安全。第三呢，就是要加强紧缺人才的培养。第四呢，就是打造全程的服务链，把孕前的优生健康的检查、孕期的检查、预防接种等等这个各个保健的这样的环节，使服务的更细心、更贴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卫民表示，解决新增就业有5个措施。 第一呢，还是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第二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做好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突出抓好创业工作，还是要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抓好职业技能培训。第五个呢，我们还是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对此，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此外，首次亮相部长通道的民政部部长黄树贤，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养老问题表示，放开养老市场，更要提升养老质量。对此，民政部门将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个方面，还是要加强宣传教育。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大力的支持居家养老。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快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第四个方面啊，就是我们要加强养老院的建设。 说到质量问题，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示，要让消费者有真正的质量获得感，宏观上要联合各地部门促进质量提升。 我们准备抓住消费者现在普遍关注的，像妇幼用品、学生用品、家电、家具、纺织用品，还有就像新兴的消费品，就像大家的智能穿戴这些产品，我们来打一个攻坚战，牵住标准这个牛鼻子，打好组合拳，让老百姓能够有真正的质量获得感，让国内外的消费者对中国产品、中国服务有更强的信任感和自豪感。 音乐之声记者彭飞，北京报道。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1度；天津晴，16到2度；上海晴转多云，17到8度；重庆阴，13到10度；石家庄晴，17到4度；太原晴，12到-3度；济南晴，15到4度；郑州晴，18到5度；武汉多云，19到6度；合肥多云，20到7度。 南京晴转多云，18到7度，杭州多云，19到9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9，天津17，上海53，重庆34，石家庄14，太原24，济南30，郑州30，武汉72，合肥59，南京34，杭州53。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闭上眼，想起年少的我们，一起诉说着回忆的永恒，走过每一步每一个凌晨，还抱着从前的那份单身。 许多经历描述着我和你，有点天真也有点愚笨，想起过去点点滴滴，我笑着说不可能忘记。小小咖啡厅，和你谈起了我们的曾经，你一直都为我加油打气，说千万对梦想不要放弃。 许多经历，许多高高低低，让我学会怎么去珍惜。想起过去点点滴滴，我笑着说永不会忘记。 滋味。 这首歌要是在你的播放库里贴上一个标签，那就是小清新 Robin and Candy 那些回忆。16: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焦虑，也不过是换个流话题猜自己。

失去一时装一时装，是否难道就为了享受几根刺，谁在扰扰也不过如此，没人让我解释，我不烦我不烦，没人笑我诚挚，我不乱我不管，活着的使命我必须写上首诗，我想写的终点 悲哀，觉得 Penny 真的算是一个很幸运的歌手，因为他挺能够在歌里做自己的，他把自己的歌曲都当作是当下生活心态的一种记录，然后呢这些听上去很私人的音乐也还挺能被人接受的。嗯，不过说回来，这可能不算是幸运，而是才华吧。满江归来， 我的心回归的大雁，飞向是大海，一路向北方，穿越云间无尽的山峦，淹没了悲哀，向着苍茫一的发间会有暖风穿过，是你渴望已久黎明的颜色，我的爱人啊，等在我的草原，静静地等着阳光穿透黑暗，燃烧着划过苍穹，将希望点燃，却无法追赶，沉默誓言背起幽暗的闪躲，洒满天地的泪水，夜幕一吹， 吹，哦， 上高、哦，要回到他身旁。 你赤足奔跑过田野，站在那树旁呼唤我，一直呼唤我，再呼唤我。 其实了解满江的人都知道，去年的这张专辑不是什么几年磨一剑啊，也不是重新归来啊这样的概念，他一直都没有远离过音乐创作，一直在进行当中，而且对自己还很苛刻，只是他的所有的积累到了这个时候来发片，一种水到渠成而已。 Blake Shelton came here to forget。 You're getting over him and I'm getting over her. The eyes have it, babe, ain't gotta say a word. Misery loves company, that's why it's you and me buying each other drinks back at the bar, thick as thieves. Stealing these little sips, doing our best to make the best of the worst of it. Keep playing them songs, keep singing alongLike I've been checking mine. Nobody's ex texting for a rewind. Looks like it's just me and you. Fall in love just enough to get us through what we're getting through. Keep playing them songs, keep singing along, keep leaning it on and closer. Keep salting the rim, getting even with her and with him before the night is over. That first kiss was like aColorado hit, we better keep on keeping it lit till we can't remember, can't remember what we came here to forget. That's what we came here to forget. Looks like it's just me andenough to get us through what we're getting through. Keep playing them songs, keep singing along, keep leaning it on and closer. Keep salting the rim, getting even with her and with him before the night is over. That first kiss is like a Colorado hit, we better keep on keeping it lit till we can't remember, can't remember what we came here toWhat we came here to forget. What we came here to forget. Baby, baby, that's what we came here to forget. 风格闪耀的动感造型，是独具格调的质感座舱，是极致所能的预感科技。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Ten， 江江，爱人的自我修养。 对手好像也 Number Nine， 动力火车。泥滩。 Number eight， 郭美美，一百种孤独的理由。 Number seven， 郭靖，分手看看。 Number six. 郁可唯电梯。 Number five. 李玟十八。 Number four. 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Number three. 张秀文理智与感情。 Number two. 张志成淤青。 Number one. 赵雷成都。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瞬间失去的吸引力，流星在夜空反方向飞行，不可思议，不讲道理，因为爱多么奇怪，却不得不爱，感觉不科学，我绝对第一次见面想认识一百年，爱你不科学，我绝对刚刚说再见是想念，哦哦，两人的相遇是个谜，哦哦，其实只有千万分之一，哦哦，所以今天当我遇见你，你就是奇迹，哦哦，微笑的奇迹。所没有科学道理，科学哦，直觉。第一次见面想认识一百年，爱你不科学，我绝对。刚刚说再见，我就开始想念。哦哦，两人的相遇是个谜。哦哦，其实只有千万分之一。哦哦，所以今天当我遇见你。就确定是你，哦，当我遇见你。 这句话说的很对，爱不科学，这首歌来自武艺梁咏琪，魔幻季节。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人晓得世界 界究竟怎么了？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像时钟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过，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路口。我喜欢孤单冒险，追逐梦的线索，我的图纸上都是自由，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我走向 简单流畅，有的时候这样的歌曲可能会被我们称作口水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哈，而是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都必不可少的一种轻松调剂。大嘴巴 Play， 让我来商量，这画面光彩绝对耀眼，灵感无限，千万别浪费，太客气会让火花熄灭。 让我来，让我来，玩着玩的精彩， 绝对耀眼，灵感无限。

求饶。此刻我仍不完美，到明天谁怕谁，把谁的绑牢，你太骄傲，有天空比高、给舞曲机会去宠爱汗水，别让它沉睡、这歌给我为你为爱而跳，让身体无极限一笑再笑，这歌给我为你我的人妖，深爱我的你心上却坚毅，无惧心跳摇。 罗志祥《舞极限》，《舞极限》也是他2013年演唱会的主题哈。别人的每张专辑呢都有主打歌，当然对于小猪罗志祥来说，每张专辑也都有主打舞。By Two Cat and Mouse。 公主般优雅的外表，像宠物一般的乖巧，抓住手气微微的笑，柔弱就是一种低调。因为我只会爱撒娇，挑战我可能会发表，只是想拿翘，如果你坏笑，兄弟要。是谁让谁动心，爱上了别恨题。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放弃你的手机，正在就分输赢。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你说你爱 kitty kitty kitty是野猫 doing too sound， 我是野猫，看我就好。抚摸也顺着我的毛，否则就要让你求饶。或许我会不吵不闹，如果你能表现得好。只会爱撒娇，挑战我可能会发飙，是谁想拿翘，如果你坏笑心被咬。是谁让谁动心，爱上了别喊停。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放弃你的伤心，现在就分输赢。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别说你爱 kitty kitty kitty, 温驯的喵，颤抖的夜，释放内心的狂野，就像完美狩猎，我会主导一切，从白天到黑夜，流动着坚定的血，美丽是不妥协。是谁让谁动心，爱上谁别喊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大家好，我是环环。我是来自俄罗斯。 现在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已经快超过9年的时间了。 我感觉中国是像我的家一样。 用年轻的声音传递和平与友谊。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带一路”特别节目《悦动一路》，每天早上9点，下午17点。邀请你听听他们的声音，讲讲我们的故事。 音乐就像花香，可以一瞬间让整个屋子变得温暖。家里的花瓶控制了很久了，买一束喜欢的花回家吧。我是辛晓琪，现在是下午5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主持淡如。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汪峰将于9月9号开启主题为岁月的全新巡演，第一站为北京国家体育场，随后展开全国各地多站巡演。此次巡演汪峰将从147首录音室作品中选出最符合岁月这一主题的作品进行演绎。演唱会门票今天开启预售。同时汪峰还透露，他从去年就进入了第12张专辑的创作阶段，5个月时间里已经完成数10首全新的作品，新专辑预计今年夏天与大家见面。周笔畅《星空之下》Super Live 北京站演唱会将于4月7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此次演出将打造全场360度全实景星空样式，通过丛林、草地等舞美设计，实体还原自然生态场景。本月18号，许嵩2017上海演唱会将在上海大舞台举行。演唱会首位嘉宾日前揭晓，曾与许嵩合唱《惊鸿一面》的黄龄将到场助阵。何洁《不服来将》2017巡回演唱会首站将于5月20号在广州体育馆举行，演唱会门票今天开启预售。独立摇滚乐队陆先森即将于本周末在成都开启2017全国巡演。本次巡演已确定的上半年行程包括成都、重庆、武汉、长沙、郑州、西安、南京、杭州8座城市。湖南卫视原创音乐节目《歌手》将于本周6继续播出。本场竞演中，狮子合唱团将定音鼓和军鼓齐齐搬上舞台，挑战张学友的3天2夜。李健继续走怀旧路线，自弹自唱父亲写的散文诗。迪玛希将挑战韩红的歌曲《天亮了》。中央歌剧院昨天举行发布会，宣布首次推出2017演出季，这是歌剧院有史以来第一个演出季，其中包括歌剧、交响音乐会、综合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目前规划演出场次近80场。中国爱乐乐团2016至2017音乐季交响音乐会将于本月12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演出曲目包括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序曲、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小提琴家伊萨贝尔·福斯特也将亮相，首次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爱乐之城音乐会巡演将于美国当地时间5月26号、27号在好莱坞露天剧场进行首演，之后还将去到英国、加拿大、墨西哥、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小鹿编辑担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科尔家族 Angel 17:1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陪伴在你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是淡如 ，Unique Falling in Love。 天泽，如果能够感同身受，现在乱跳，你在笑，我是否是你的 unique style？ 你是唯一，没有之一，所以 can you be my lady？ Think about 爱就是铅笔，你是 melody， 我会用一生记录你 ，because I can feel 每个字表达的想法 ，if I could 压箱装 at the top of my lung， 当然我此刻的想法 ，I can't hold back anymore。 所有日子里，要把所有爱填满你的空气，无论晴天或者下雨，像你的天使守护你。All right， 不要再等待，抓紧我的手快，一切都会是最好安排。That's right。 你看我太 crazy， 但也许我致命的傻。Yeah， 我必须去相信 ，I'm falling。 送大奖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民开奖。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全民开奖。宝宝到了初芽期，对于钙的需求也在增多，除了给宝宝服用补钙产品，还可以吃一些促进钙吸收的食物，以促进宝宝对钙的吸收。请问以下哪种食物可以促进钙吸收呢？ A 糖果油炸食物的， B 豆类制品。将全民开奖加正确答案发送到音乐之声的微信平台，幸运听众将获得由补钙专家美国低巧提供的美容洁面仪一部。 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物体的坚固程度与其质量成正比，这似乎是一条公理。当新科技诞生，这种观念将被彻底颠覆。 雪佛兰第九代迈锐宝 XL 大比例应用铝合金材质，以轻量化科技减重120公斤，更轻更快更坚固。第九代迈锐宝 XL 超凡科技，眼见为真。即日起购车，日供低至69元，享36期免息。 雪佛兰，梦创未来。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落地拉票会， 重装上阵，强势来袭。 魏晨、赵永新、刘龙香即将空降首战厦门， 用最精彩的歌声、零距离的互动，火热拉票。 汇聚全球华语乐坛精英的人气角逐，一年一度歌迷专属的欢乐派对。 3月11号下午3点，就在厦门五里万达广场大中庭，等你来狂欢。 更多活动信息，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下载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I can see you over there staring at your drink, watching that I sink all alone tonight. And chances are you're sitting here in this bar, 'cause he ain't gonna treat you right. Well, it's probably not my place, but I'm gonna say it anyway.'Cause you look like you hadn't felt the fire, had a little fun, hadn't had a smile in a little while, baby. Blue looks good on the sky, looks good on that neon buzzing on the wall, but darling, it don't match your eyes.Just pick you up, kind of guy trying to drink you up, trying to take you home. But I don't understand how another man can take your son and turn it ice cold. Well, I've had enough to drink, and it's making me think that I just might tell you if I were a painter, I wouldn't change you.Just paint you bright, baby. 'Cause blue looks good on the sky. It looks good on that neon buzzing on the wall, but darling, it don't match your eyes. I'm telling you, you don't need that guy.

昨天是3月8号，其实这一天呢，这个正式的官方的名字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但是后来大家也叫它做女生节啊、女王节啊、女神节啊，无论如何吧，就是女人过的节日。我觉得女人看女人的角度，认为美的方面，其实和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陈珊妮，美丽的女生。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彭于晏。 屏住呼吸，听懂我的脚步声。第六代科迈罗现已问世，降驾雪佛兰经销商，英雄换英雄。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系列投票荣耀开启。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已经正式启动了，那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最受欢迎系列投票时间。卢凯彤是凭借作品《你的完美有点难懂，不代表这个世界不会包容》入围了全金榜最受欢迎的创作女歌手。支持她的话呢，登录全金榜央广网的活动专页，或者关注音乐之声的微信就可以投票了。投票的截止日期记住了是4月2号。另外呢，我们在各大城市的落地拉票会以及星光璀璨的年度盛典也在等着你。卢凯彤还不够远， 但也不远。放弃感情的不舍都有点迷离，好比荒野、地上传言。 入围创作类的奖项对卢凯彤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哈，而他自己的专辑呢，我们听上去也是在编曲上越来越优秀了。郭采洁《外面》。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 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走也不转不回来。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 携手筑梦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跃动一路。 她家来自白俄罗斯的一位漂亮的女孩，她特别爱笑，笑起来就像邻家妹妹一样亲切活泼。 我叫卡佳，我是白俄罗斯的。白俄罗斯不算很有名，但是国家很干净漂亮，就是有很多那个湖可以游泳，没有山，然后国家特别特别小，它在那个波兰和俄罗斯中间，饮食文化特别喜欢吃土豆，就是差不多天天都吃，很少吃米饭，喜欢吃肉蔬菜。 开朗外向的他目前在一所中学担任外教。谈到对中国的印象，他分享道： 我在北京待了十年了，现在比较喜欢吃中国菜，西红柿炒鸡蛋，拍黄瓜鱼香肉丝，我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我有一段时间住在深圳、广州，然后去过海南，去过上海，都挺好，我都喜欢。但是最喜欢北京，所以回来了。大学先过来留学，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一年，然后在这边找到工作，然后就待在这边。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3年，我感觉自行车太多了，然后人太多了。我天天都骑自行车，在北京特别喜欢，然后吃的东西特别辣，因为我们白俄罗斯不吃辣的，一点都不吃辣的。我觉得北京秋天还有春天很短，就是一个月就，我们那边不是，我们冬天3个月，春天3个月，夏天3个月。我特别喜欢春天，但是北京太短了。 中国同白俄罗斯建交后关系发展顺利，贸易往来频繁，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而谈到一带一路发展取得的成果，卡佳觉得最直接的感触是在文化交流方面。 知道我们白俄罗斯，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国家只有我们5个人学中文的，现在越来越多，然后很多白俄罗斯人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也多中国人能来我们国家，然后也多白俄罗斯人能来中国，然后互相理解。 在音乐方面，卡佳和其他同龄的年轻人一样热爱流行音乐，尤其是摇滚音乐。 我就是喜欢一个音乐队，他们就叫 B2， 都是男生，我们那边特别喜欢，我现在也喜欢听。他们特别有名，他们原来是白俄罗斯的，然后现在住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机会比较多，然后他们就是特别特别，很多人喜欢他们，但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喜欢他们。 它就是爱情浪漫，就叫 Varvara。 一带一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前受中国。 Bye.

温柔又暖心，王铮《天使的城》17:55来公布一下全民开奖的答案。这个小时我们问大家的问题是呢，宝宝到了出牙期，对于钙的需求也在增多，除了给宝宝服用补钙产品，还可以吃一些促进钙吸收的食物，那以下的哪种食物可以促进钙吸收呢？是 A 糖果油炸食物，还是 B 豆类制品呢？正确答案应该选 B 豆类制品。我们恭喜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双双小结界的朋友获得由补钙专家美国迪巧提供的美容洁面仪一台。张靓颖，这么近那么远。 我离开钱塘的第三年，时常想起那个夜，走在古旧城墙边，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还有划过周围的脸，我怎么能不想念？满目皆是黑夜，扇扇门挡在我面前，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世界的后面，我埋首寻路，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这么近那么远，现实和梦境相叠，月光皎洁，水云光线，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 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无处不出色，无处不自由。全新 RAV4 荣放，现在购车可享2年零利率，最高6000元置换金，好礼尽情尊享，自由轻松驾拥。更多惊喜，欢迎垂询当地经销店。一汽丰田。 抬头时刚好看到流星，或是突然发现口袋里有钱，也或许是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确幸就是人生的大欢喜。晚上六点，我是魏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大家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两会直通车，我是淡如。近年来，影视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不少乱象，其中演员片酬过高、剧本抄袭、IP 炒作等问题尤为突出。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高满堂在两会上表达了他的担忧和呼吁。我们来听报道。 七个青春剧，我听完之后，我总结的时候，我说就是一个剧啊，你都有我，我都有你，差不多。但我说高老师，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软件化。 在政协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高满堂揭露了编剧行业中存在的软件化抄袭现象，也就是用一种写作软件来自动生成剧本内容。其实这也已经不是什么行业秘密，前不久一部热播剧就因涉嫌抄袭200多部小说被11位作家联名起诉。除了剧本抄袭，高满堂也对影视剧的 IP 热和题材扎堆感到无奈和担忧。 我们的电视剧我觉得离现实主义越来越远了，大家沉浸在一片鬼怪神仙侠里，这类东西吧现在受到年轻的观众的欢迎，但是任何的艺术如果这么单一化的话也会有问题，现在中老年观众没东西看呢。 高满堂表示，在舆论反响和收视数据的一片火爆之下，一些热播剧表面上风生水起，实际上却是口碑炒作和收视造假的产物。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我们呼吁了多少次，仍然至今无人来问津。 为了整治市场乱象，还编剧一个正常的创作环境，高满堂委员呼吁政府加强监管，首先要在审查标准上一视同仁。 网络剧，大量的 IP 剧，在这些剧上我们的审查，我们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应该是严肃的，就是一切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文化。你不能说现实题材你审查就过度的严格，是吧？审查太严格的话，大量的人他这个资本他不愿意在这等待。 除了审查之外，高满堂认为演员片酬过高也应该得到遏制。 这个现在的现小鲜肉的片酬确实已经高得简直无法承受，就你80%的钱必须给他，70%的钱必须给他，剩下20-30%你去做一个剧去，那他可能做好吗？不可能做好。 虽然对于行业现状十分忧虑，但谈到未来的发展趋势，高满堂还是很有信心，认为观众和市场规律会做出选择。 大量的 IP 剧，就我发言上说，开始积压了，开始卖不动了，开始遭人烦了。它归根结底它还得符合市场规律，当市场不需要你的时候，当供大于求的时候，那么资本是最聪明的，它悄悄的人家就撤了。 音乐之声记者易欣北京报道。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iss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气。北京晴转多云，1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4到17度；上海多云，9到19度；重庆阴，11到1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6度到9度；乌鲁木齐晴，-6度到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3到9度；银川多云转小雨，-3度到7度；西宁阵雪转小雪，-5度到3度；拉萨多云，-1度到9度；昆明多云转晴，7到19度。

梁静茹《崇拜》，这是一首不少的人听到之后也会来我的微博忍不住留个言说很好听的歌。这首歌是由陈默作词，彭学斌谱曲的。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陈默这个名字可能不如姚若龙啊、李卓雄啊这么的耳熟能详，但是他也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有不少的金句，比如说周华健《忘忧草》，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再比如说刘若英的《成全》等等。我们在听到一首好歌记住歌手的同时呢，也要记住很多幕后的音乐人。胡夏《爱情离我一公尺》。 你喜欢我善于倾听，也信赖我会保守秘密，放心把我当成知己，负责整理你的心情。我讨厌我缺乏勇气，越气自己看来很淡定。如果浪漫可以学习，你不懂我有多愿意。爱情离我一公尺，那么电影又那么真实，阳光闪在你睫毛的样子，却找不到牵手的方式。爱情离我一公尺，好像撤离又好像坚持。我的心是没人住过的房子，在等待你亲手来布置。缺乏勇气，也气自己看来很淡定。如果浪漫可以学习，你不懂我有多愿意。爱情离我一公尺，那么电影又那么真实。看阳光闪在你睫毛的样子，却找不牵手的方式。爱情离我一公尺，好像撤离又好像坚持。我的心是没人住过的房子，在等待你亲手来布置。第一次感觉心在震荡，原来在我清淡的笑容之下，还有那么浓烈的情感巨浪。爱情离我一公尺，那么电影又那么真实。看阳光闪在你睫毛的样子，却找不到牵手的方式。爱情离我一公尺，好像撤离又好像坚持。我的心是没人住过的房子，在等待你亲手来布置。 有时候你觉得普普通通的一首歌，另一个人听起来装进了自己的故事，就会变得特别的不一样。就像之前我看过的一个帖子哈，有很多人他们来讲某一首歌对他们的重要意义，看了之后会觉得原来在每个城市里每天都在发生着这么多牵动人心的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某首歌的时候也会突然陷入一段回忆当中呢？吉克隽逸《最后的恋人》。 过得好吗？问一句该死的话，我没有回答， 是笑着说你们两个傻瓜，欢迎挣扎，可你们没办法。而咫尺天涯，大概就是这样吧。这时间的流沙，渗落了人群啊。陪在你身边的人不应该是我吗？到如今伸出双手，谁再不服啊？是空啊，是从未痊愈的痛。 电子安全系统，超高强度车身，智能安全科技，保护够了吧？但安全面前，任何防范都不多余。雪佛兰地球大迈锐宝 XL 搭载安基星智能车联系统，以24小时人工坐席、碰撞自动救援等服务，再加多一层防护。地球大迈锐宝 XL 超凡科技，眼见为真。即日起购车，日供低至69元，享36期免息。雪佛兰，梦创未来。

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有梦有朋友，有汗有笑有泪滴，有泪滴都会是一生温暖的回忆。 林志炫和伍思凯的声音都还蛮高亢的，所以你在歌里面听到的那句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啊，这种有点沧桑的感觉，就是来自尤克里林当中的李记有梦有朋友。继续请出黄韵玲，好久不见。 总是奔向无边无际的海，漫山遍野的绿叶拥抱着眼里的玫瑰花，开花了，总有告别时刻，最美的一眨眼，匆匆走过，你的微笑点亮了宇宙，听见风轻轻唱着。山谷小溪流回荡着，那是一首古老的歌，唱着绵延的思念，消失的海平面，遗落在盛夏的某些，好久不见。 年范玮琪推出了自己的第10张个人专辑，因为当妈妈的缘故啊，距离上一张是有3年半的时间了。为了这次新专辑呢，师弟韦礼安也是赶紧交出用心打造的作品，就是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别来无恙》。韦礼安这次的创作是把焦点放在了歌手和歌迷的关系上，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听他一辈子的歌，或许见面也就这么一次，但是在心里呢，就像是个老朋友一样了，也希望彼此都能够别来无恙。 两颗星散落在天空，距离多远都有光芒指引我。你说走到世界的尽头，如果忘了过程意义是什么， 还是一片 多 平静 辽阔， 瞬间就能 把我 无情的吞没。 一念见你一面 机会不多，尽情把握每一张脸孔。 走过什么地方，喝过什么惆怅，一样坚定方向，选择不遗忘，一双手一张脸都不放下。等到回头的时候，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笑着说别来无恙、yeah、喝过什么惆怅，一样坚定方向，选择不遗忘，一双手一张脸都不放下。等到回头的时候，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yeah。 50年来的伟大时刻，我都是见证者。第六代科迈罗现已问世，详洽雪佛兰经销商。英雄换英雄，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的有张杰。 我想我想我想一起越过所有困难和阻碍。 李荣浩。 一直为幸福辛苦。 林宥嘉。 你可知道对我 做过什么最残忍。 魏晨。鹿晗。韦礼安。薛之谦。周杰伦。 你就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离开将你的手交给下个 字。毕书尽。方大同。 翻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 投票方式与更多活动详情，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 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 love you. I feel like this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it's better for me to let it go now than hold on and hurt you. I gotta let it burn. It's gonna burn for me to say this. It's coming from my heart.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we didn't pin fell apart. We really wanna work this out.I don't think you're gonna change it. I do, but you don't. Think it's best we go our separate ways. Tell me why I should stay in this relationship. When I'm hurting, baby, I ain't happy, baby. Cause there's so many other things I gotta deal with. I think that you should let it burn. When the feeling ain't the same in your body, don't want you. You know, gotta let it go. Cause the party ain't But you know that it's over. Don't even care.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Gotta listen to the papers I ain't supposed to. Got somebody here, but I want you. Cause the feeling ain't the same. Find myself calling her your name. Ladies, tell me, do you understand? Now my fellas, do you feel my pain? It's the way I feel. I know I made a mistake, now it's too late. I know she ain't coming back. What I gotta do now to get my shoulder back? Ooh, ooh, ooh.Man, I don't know what I'm gonna do without my boo. You've been gone for too long. It's been 11 days, umpteen hours. I'ma be burning to your return. When the feeling ain't the same in your body, don't want you. But you know, gotta let it go. Cause the body ain't jumping like it used to. Even though that's my groove.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You go learn. Gotta let it burn. To break down and cry. Ooh, I'm twisted. There's one side of me telling me that I need to move on. The other side, I wanna break down and cry. Yea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Can you hear me burning? Ooh, ooh, ooh, ooh, ooh. So many days, so many hours, I'm still burning to your return. Jumping like it used to. Even though that's my groove.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Usher Burr 18:52在你的下班路上依旧还在陪伴你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何洁 Take it我们的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 都是我的成长、oh。